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203集，高人三。 你要这个做什么？ 奔月突然想到了什么，失声道： 您不会想要去找那高人吧？奴婢那小姐妹弟弟一事距现在都已经好些年了，都不知道那人是否还在世，况且公子当初都没有能找到您。哎呀，奴婢并不是想让小姐去找那高人想法子的呀。 奔月心中后悔不迭，她与罗檀说起此事是为了让罗檀心中宽慰，看那小弟弟尚且被预言活不过三日，最后都能死里逃生，更何况是瑞亲王呢？谁知道这罗檀根本不按照寻常的路走，竟是要找那高人。高人若是真的那么好找，岂不是人人都能找着了？还需要在这里忙活什么呢？高阳也就不会亲自去炼药了。罗檀摇头： 你只管取给我看看，我也并非一定要去找那高人，只是觉得自己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心里难受得很。不管去不去找，找不找得到，我至少也为妹夫和小表妹尽过力，不是个废人，心里也会好受得多。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奔月也没有再拒绝的道理，便很快出门，又很快回来，递给罗檀一副用手帕绣成的地图，喃喃道： 奴婢画画的不好，也不认得字，就刺绣还行，就照着小姐妹画的绣了一幅，小姐可看看能不能看懂。 也亏得罗檀自从到了陇邺以来，日日都在外头闲逛，越是偏僻的地方越是感兴趣，才来陇邺不久，却条条路路甚是熟络，一看就跳了起来，说道： 这不是西城外头的凤头庄往南吗？ 奔月一愣： 小姐也晓得，奴婢那小姐妹当初就说过了凤头庄以后一直朝南走就能瞧见那山底的屋舍了，可是公子带着人去，还有后来的一些人前往，凤头庄往南分明就是一处断壁，根本没有什么山底，也没有屋舍呀。 罗檀盯着那地图道： 凤头庄离这里不远，快马加鞭一日就能到。 小姐你可不能。 我去找小表妹，你留在这里吧。 奔月有些担心罗檀真的去找那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高人了，可是转念一想，罗檀不靠谱，瑞亲王妃肯定是个靠谱的，定然是不会跟着罗檀瞎胡闹的。想着罗檀能够因此心里好受些，又放下心来。瑞亲王府中，沈妙瞧着昏迷不醒的谢锦行，眉头紧紧蹙了起来。谢锦行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只有六日可以支撑。六日之内，除了祈祷高阳能够炼出解药来，真的还有其他法子吗？正想着，罗檀却又从外头跑了进来，一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只问沈妙： 小表妹，你成亲之日我送你的那只指南针可还在？若是在，能不能借我一用？ 你要那个做什么？沈妙狐疑地看着他。罗檀躲闪着他的目光说道： 突然想起来问你借着玩玩。 这都什么时候了，罗檀就算心再大怎么可能还有心情玩呢？沈妙就说道：你就不用骗我了，说吧，到底要他做什么？你不告诉我实话，你便不用想拿到他了。罗檀又气又急，每每在大事上他总是有些怕沈妙，一咬牙，心一横，索性将之前奔月的话和盘托出。待说完后，罗檀一边看着沈妙的神情，一边说道： 我想去找找那位高人，他既然能为一个奴婢的小弟弟改命，未必就不能为妹夫改命，如今也没有旁的办法，找个人总比没人找好。 沈妙思量一番，摇头道：高阳已经去过一次了，比起你现在来，身为医者的他当初肯定更想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既然高阳都没能找到那个地方，你又如何找到？ 小表妹，若真是说的虚头巴脑的东西，我又怎么敢在这关头耽误你的时间啊？我曾经听闻祖父讲过，他年轻的时候见过一种奇门遁甲，外头什么都看不出来，可是摆着的一草一木里都暗藏玄机，人走进去之后便会不自觉地被眼前的景象迷惑，以为自己走的是直线，殊不知走的却是弯道，来来回回的兜着圈子，怎么也转不出去。早年间还有人以为这是鬼怪之术。 沈妙皱眉咀嚼着。奇门遁甲，罗檀点了点头。 只是祖父也说过，那也是他年轻时候见过一次，后来这门手艺渐渐就消亡了，到了如今只怕是没有人见过的。我想着那位高人既然有能耐为人改命，未必就不会这奇门遁甲，还有特意针对练武之人设的奇门遁甲，武功越高越走不出去，最后活活困死在阵法里。 你想说之所以他们找不到那对姐弟所说的屋舍，是因为被人布置的奇门遁甲？就如你说的，只是针对练武之人，可高府其他下人也曾去过的，人就是没有找到。见沈妙如此，罗檀有些泄气了，说道：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信我，不信有人可以救到妹夫是不是？ 我信。罗檀一愣，沈妙问他：那指南针是否可以不被其他东西影响，一直指向南边？你所说的凤头桩往南，人的眼睛和其他或许可以被奇门遁甲所影响，指南针却不会，那是工匠的活。 正是这个道理，这是军队和海上用来指路的东西，可是我方才想到用在奇门遁甲之术上再好不过了。可是…… 罗檀看向沈妙，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小表妹，你真的愿意相信我，让我去找那位高人吗？ 我相信你，也相信自己的运气，总不能坐以待毙，多条路走总比死守着一条路好，不管结果如何总要闯一闯，否则就太不甘心了。我和你一道去。罗檀张了张嘴。 一道去？ 如果真的有高人在世，那高人既然隐瞒自己的去处，必然有所乖僻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一人如何说服他？既然他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妻子，这件事我自然没有假他人之手的道理。罗檀仿佛是第一次认识沈妙一般，一直以来沈妙理智沉稳，分析利弊，他以为永远不会看到沈妙去搏什么，去相信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这一回沈妙却做了。是因为睿亲王吗？沈妙站起身来，片刻之间已然换了一副神色，坚定的仿佛这最初就是他的计划一般。他道：你跟我一道去，拿上指南针。说着又对外头换了莫琴和从阳二人，道：莫琴从阳，你们跟我去一趟凤头庄，铁衣你照顾好谢锦行，等我回来有什么事铁衣你做主，皇上问起来罪责我担。言罢拿了外伤就出了门。 备车。 沈妙的言语间毋庸置疑，隐有威严外露。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